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唐人怎么这样啊？跟孩子抢糖人啊？ 生的人模人样的，竟然把小童的糖人咬掉一大块，这哪个孩子能不哭啊？ 是啊， 这么大的这样， 真是太过分了。 啥我这干的？ 这么大的这样。 一瞬间，燕无师遭遇了包括小贩在内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目光。小贩家里也有两个儿女，见状有些心疼，忙道： 哎呦，哎，阿叔再给你念一个啊。哎呀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 谢谢阿叔，我有一个就够了。 小沈乔说完，再看一眼自己没了肩膀的师尊，不禁鼻子一酸，他连忙强忍住眼泪，看起来越发可怜又可爱。别说那些母爱泛滥的女子，便是小贩见了都忍不住想多捏几个糖人哄她一笑了。也有心生不平的路人想斥责燕无师，奈何对上对方的冷眼，为其气场所慑，愣是憋得面色通红，没敢开口。 哎，好啦，我方才不过是与你开了个玩笑，让人再捏一个给你就是了。这个残缺的齐凤阁就给我好了。 师尊才不残缺，是你要丢的。 可你再这样凶，我就将你直接带走，再不让你见到齐凤阁了。 师尊，我要师尊。 哎呀，你怎么又哭了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 压抑已久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，小沈乔直接变成哭包，这下十个唐人也哄不住了。燕无师抱着人，额角和嘴角直抽抽，终于体会到自作孽不可活的销魂滋味。素来乖张肆意的燕宗主第一次觉得束手无策，若怀里不是沈乔而是别人，他自然有一百种方法让对方闭嘴，但沈乔在他眼里无论做什么都可爱，只是燕无师表达喜爱的方式与别人不太一样，他也忘了小沈乔和沈乔的年龄差距，一不小心就逗弄过火了。所有人都以为沈乔在一夜之间变为小童，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沈乔睁开眼睛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。诚然，身下还是柔软的被褥，头顶也是熟悉的房梁，但窗外却是沉沉夜色，明月高悬。黑夜没什么不妥，不妥的是习武之人一向五感灵敏，正常情况下绝不至于陷入昏迷状态，就算他睡得沉一些，这会儿也早该天亮了。无需灯火，借着月光，沈乔将屋内四周打量一圈，发现更奇怪的事情。此处的确是玄都山，可这屋子分明是他从前当弟子时住的屋子，不是醒来之前住的地方。古怪的感觉越发浓郁，但沈乔毕竟不是小沈乔，他固然感到惊骇，但与此同时，心中也萌生了某种设想。 莫非是在梦里回到了过去？ 沈乔思忖道，一边起身推门往外走。夜静悄悄的，沈乔抬头看了一下天色，又朝左右望去，这一望顿时愣住了。他所站的地方正是一座小楼前方，而这座小楼则是师尊齐凤阁及门下弟子的居所。他当了掌教之后，不愿占了师尊的屋子，便在旁边屋子住。而此时，左右俱黑，唯独师尊从前住的那个屋子，正悠悠透着微光。烛火摇曳，仿佛里面有人在。沈乔的心一时激动起来，他上了楼，一步步朝那个亮着烛光的房子走去，既觉得像在做梦，又怕在梦里失望。他并没有刻意掩藏自己的脚步声，屋里之人自然很快发现他的存在。对方没有起身开门，语气随意温和，似乎坐在竹下翻书。 一如沈乔无数次听见的熟悉。他无法控制自己加速的心跳，眼睛跟着一酸，视线迅速模糊起来。 外面是谁？是谁呀？ 没有听见沈乔的回应，对方有些奇怪，终于起身过来开门。门一打开，两人面面相对。多少次回忆起来的面容就出现在自己眼前，沈乔的身形仿佛被定住，连半步也迈不开。他定定看着对方，眼睛都不舍得眨。此时的齐凤阁正当盛年，鬓发乌黑，像是刚沐浴好，头发竖起，犹带湿气。他的容貌并不十分俊美，充其量只能说是俊朗，但岁月的洗练，阅历的丰富，涵养学识的宽广渊博，却为他增添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。若说这世上有一种人会令人见之而不由自主去信服，那无疑指的就是齐凤阁了。沈乔记得很清楚，在师尊冲关失败，即将坐地仙逝之时，沈乔曾奉命进去见了他最后一面。那时候的齐凤阁已经完全没有了平日保持了数十年不变的容貌，脸色变得很衰败，鬓发也生出丝丝霜白，连眼神都暗淡无光。所以当他再一次看见旧日模样的师尊时，怀念悲伤一下子分涌心头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，直接流了下来。 你是阁下何人？不知来玄都山有何贵干？ 师尊，师尊，弟子是沈乔，是二十几年后的沈乔。弟子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一觉醒来就回到从前了。也许这么说您会感觉意外，但弟子并非心怀叵测之徒。 我信。我信。你虽然变得长大了，可轮廓还是那个轮廓。话语步伐乃至其他种种都能看得出昔日模样，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原来阿乔长大之后是这个样子的。 师尊。 不过这是什么神通啊？你说你是二十几年后的阿乔，那六岁的阿乔呢？ 弟子也不知晓。我原先在打坐，不知怎的就昏睡过去了，再醒来便发现自己回到二十几年前了。 哼，那二十几年后为师又在何处啊？哼，那时我已死了。 师尊。 哎，生老病死不过寻常，练武之人虽然多些寿数，也不可能与天齐寿。阿乔为何做此情态啊？难道你空长了二十几岁，反倒看不开了？ 弟子受教了。 不知玄都山那时候是谁当掌教？ 是弟子。 嗯， 其中种种变故说来话长，师尊可容弟子细禀？ 哎，不必说了，该发生的必已注定，知道了也无甚益处，说不定反倒不好。 常人若有知道未来的机会，必然止不住好奇心。齐凤阁说出这样的话，沈乔却并不意外，因为对方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豁达的人。 如此神通也不知能维持多久，为师好不容易见长大之后的阿乔一面，岂能见光阴都浪费在此处啊？今夜正好上元灯节，你师兄弟他们都下山去玩了，你想不想也下山去走走？ 弟子自然是愿意的。 二人一前一后下了山，齐凤阁用上轻功，身形飘若游仙。沈乔发现在梦中的自己非但对周围事物触感一如现实，武功竟也丝毫不曾削减半分，倒不像是在做梦。齐凤阁刚刚站定，便见沈乔也立于他身边，不由欣慰。 嗯，青出于蓝呐，玄都山后继有人了。 师尊过奖了，我武功比起师尊全盛时期尚有不及，倒是燕无师。 沈乔发现自己说了这个名字之后，接下来那些关于未来种种的事情却像有股力量在冥冥之中制约，令他无法出口。齐凤阁没有察觉他的异样。 燕无师，看来二十多年后他的功力更上一层楼了。 嗯， 沈乔没法细说，只能点点头。齐凤阁也没有再追问，目光落在眼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上。花灯满眼，缤纷繁复，孩童嬉闹声不时传来，果然是一个热闹的上元灯节。 二十多年后的玄都镇想必要更热闹一些。 看着好像差不多。 沈乔已经完全镇定下来，不能说出未来并不是遗憾，能跟师尊有一晚上的相处已是最大的惊喜。齐凤阁带他走到一个猜灯谜的亭子前，也跟着凑趣儿，猜对了一个灯谜，赢回一盏兔子灯，然后又将兔子灯递给他，玩笑道： 你去年下山来的时候也看中了这个兔子灯，但元春也想要，你就让给了他。今年你没与他一起下山，这盏兔子灯倒是便宜你了。 沈乔已经不记得自己六岁时发生的事情了，但师尊对他一片全权爱护之心，他却觉得温暖无比，对手上的兔子灯也爱不释手。烛光从兔子肚皮里淡淡透着暖意。二十多年前与二十多年后，活生生的人与冷冰冰的坟茔。沈乔眼中湿润，担心师尊觉得他软弱，忙眨眼将湿润眨去，这才笑道： 多谢师尊。 齐凤阁拍拍他的肩膀，目光疼爱，什么也没说，却似乎什么都明白。过了这条街巷，热闹喧嚣便渐渐沉寂下来，河流从眼前静静淌过，不少花灯被安置在纸船上，从上游飘下来，许多人的愿望与梦想都寄托在其中。二人在树下稍作歇息，齐凤阁见沈乔提着兔子灯不放手，不由笑道： 我家阿乔怎么长大了还像小孩似的？ 因为那是师尊送的，看着他就好像师尊也陪伴在身边。 后一句话沈乔只敢在心里默默地说。沈乔并不愿意认为这是一场梦，这盏兔子灯的存在或许能让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更真实一点。齐凤阁从他手里拿过灯，用细长树枝将里面的灯芯挑长一些，以便让它烧得更久一些，然后才将灯还给沈乔。 对不住。 师尊何出此言？ 二十几年后你当了掌教，想来那时候门下弟子唯有你能担此重任，你生性谦和良善，从不爱出风头，是为师强人所难了。 我乃玄都山弟子，我希望玄都山安好，师尊既然觉得我能做好，我自当全力以赴。 虽然一开始走了弯路，付出的代价太过惨重，但最后也算是不负所望了吧。二人在树下聊了许久，沈乔忘记自己是何时感到疲倦而睡过去的。 梦中他枕着齐凤阁的腿，怀里抱着已经熄灭了的兔子灯，嘴角犹带着微笑，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发顶，一下又一下，像小时候那样。沈乔是被刺目的日光晒醒的，他睁开眼睛，阳光透过树叶与树叶的间隙洒下来，点点落在身上，旁边树干上也靠着一人，却不是齐凤阁，而是燕无师。燕无师睁开眼，揉了揉额角，正奇怪以自己的武功为何也会不知不觉睡去，看见沈乔的时候却更微微一愣。 你变回来了？ 两人将来龙去脉一对，沈乔赫然发现自己很可能并不是在做梦，而是确确实实与七岁时候的自己短暂交换了光阴，回到过去。沈乔奇道， 可我记得自己七岁时并没有这段记忆。 也许正因为是过去，所以七岁的你自然而然地忘记了。 想来想去，似乎也只有这个答案了。 燕无师忽然弯腰俯身，大半个身体几乎压在沈乔身上，伸手往沈乔身后拿出一样东西。沈乔一看，居然是那盏兔子花灯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